青丝如墨染那眉毛长又弯，天上的那个小脸蛋又更是那么新鲜，哎呦葡萄眼睛水儿一般呐、啊，一嘚儿呀嘚儿呦呦呦呦嘚儿啷叮当，哎呦葡萄眼睛水儿一般呐、啊。 咱们见了面面如一，哎呀拉花花难。一个在那山了山呀，一个在那沟。 姐呀，下了手啊，不呀哩呀，姐呀姐呀姐呀姐呀，下了。人说柳州的姑娘好啊，姐个呀哈哩呀，哥哥姑娘会梳头啊，姐呀姐呀会梳头啊，哥呀哈哩呀，姐呀姐呀姐呀姐呀会梳头啊，哥呀哈哩呀。 起走到大门口。 只见那蜡烛咯咯的响， 痴心的话儿说不够。 有人那一阵阵疼啊，那个疼啊疼啊疼心房啊，哎呀哎哎呀，